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有 Jeffy 啦。 大家好。 今天的讲题其实仍然是延续上两个礼拜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电脑世界科幻科幻小说嘅，唔系科幻中的电脑与机械人， 系啦吓，即系当然啦，我哋科幻世界啦，或者即系一般嚟讲咧，就包括科幻小说同埋科幻电影啦，亦都包括埋电视啊，或者系嗰啲漫画啊、动漫啊咁样样，乜都有啦。咁样咧，其实我哋之前咧已经系介绍咗，究竟首先咧，电脑。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實即係發展咗咧，係大半個世紀左右啦嚇、啊。我哋叫做嗰個數字嘅電腦嚇、啊，即係大陸中意叫數字嘅。台灣係叫數位嘅。 數字啊、，digital 係 digital 啊，係好麻煩噶嗱。大家其實即係都要知道嚇，即係我哋華人嘅地區咧有三個主要噶嘛，即係我哋叫中港台咁樣算啦，係嘛？咁、你即係大陸。台灣和香港呢其實有些字是很明顯是不同，就是 digital 這個字、digital 香港叫什麼？ 就是數碼， 是啦，數碼嘛，數碼其實我覺得、香港是最好的、這個digital 是最好的，但是大陸就這樣叫數字， 數字、 這個台灣就叫做數位、所以但是 digital computer 呢說真的，為什麼叫 digital 呢？它真的要化曬那些做0101的信號呢，就是其實在電腦裡面呢就是靠這個這樣的一些電子的信號來回往返、但其實我們說最先的一個 computer 呢就是一個叫 analog computer， 你知道 analog 和 digital 呢就是相對的嘛、一個呢我們就叫數碼，一個叫模擬式嘛， 模擬式 模擬式的話呢就是、我哋中國人所發明嘅，嚇、已經有好耐歷史嘅啦，我諗一定過千年嘅啦，就係咩啊？ 就係咩嚟噶？嚇？算盤？ 冇錯啦，算盤咪就係 computer 咯。 咦？咁同模擬係有咩關係啊？ 係啊，乜其實咧？嗱，呢個算盤咧，其實我就覺得佢係介乎數字同埋模擬之間嘅、其實嗱，數字同模擬咧喺度，我都趁一個即係機會解釋一下少少啦。就係話我1980年入天文台，佢就派我一個受訓。當時咧就除咗我，仲有兩個同事嘅，嚇一個姓殷嘅，一個姓陳嘅。咁、但去到咧姓陳嗰個咧，原來就結婚啦要。咁、但個太太咧就喺香港嘅。咁、佢就想話嗰、個當時未婚妻啦，就飛過嚟聖誕節咧就喺英國結婚。咁、但係佢就要打造個戒指。咁、打個戒指嘅時期咧，我就印象好深刻，我亦都喺其他場合都講過噶啦嚇。咁啊姓陳呢位咧。即係其實都係我死黨啦，呢兩個都係幾十年死黨啦。而家講緊1980年啊，35年前啦。咁樣咧，佢係點咧？佢就揾條繩嚟去綁住自己嗰隻手指。咁、然之後咧，拉翻條繩出嚟。 咩繩嚟㗎？ 其實我唔知啊，佢一條普通嘅繩啦，好幼嘅繩啦，係嘛？咁咪佢如果整咗。包住隻手指就即係話啦，嗱，我因為佢要結婚戒指啊嘛，咁結婚戒指佢梗係喺香港打造啦，係嘛？即係嗰啲英國都嚇、又貴又咩啦嚇，或者唔靚。咁佢就即係呢個未婚妻就喺英國就打造兩隻嗰啲咁樣結婚戒指嗰啲白金嗰啲啦嚇，咁、樣就拎過嚟即係喺香港拎過嚟英國就結婚咁樣嘅。咁當時咧，後嚟咧，卒之就去間教堂度結婚咧。我同呢個姓殷嘅咧就係佢嘅證婚人嚟嘅。唉，冇錯啦。咁當然咧，佢太太咧其實而家係香港一個非常之有名嘅，即係外科手術醫生嚟嘅，啊，即係香港個婦女界都好有名氣嘅。啊，但係唔講啦，即係我哋，但就講翻呢個咧，就咩叫模擬同數字啊，或者叫數碼嘅概念啊，就好簡單啦。佢就係話嗱，如果佢嗰隻手指都係冇嗰啲咁嘅骨嚟除咁醜樣嚇，咁但係咧，咁佢就揾條繩，一條幼繩綁住佢，咁樣咧就即係度一個圈，然後咧喺條繩嗰度咧就係即係孖孖嗰個位置，係，咁然後。就嗱，哦，我呢條繩咧就呢度到呢度咧就係我嘅手指個闊度啦， 即 係 度手指， 度個手指，咁然後就將條繩咧就擺喺個信封度咧，就寄翻香港。嗱，咁如果佢當時佢就攞呢條繩，就攞去嗰個金鋪度，嗱，其實咧佢嗰個咧就係要咁係啦，咁粗嘅手指咁，咁呢個方式咧我哋叫 analog， 就模擬咧直情係攞翻佢嚇，即係佢當時係咁多就咁多咁樣樣。咁但係數碼就咩咧？數碼其實好簡單，大家諗到啦。我揾同樣揾條繩，我就度咗嗰個手指有幾粗， 曲尺， 然後將嗰條繩揾把尺度一度佢。 哦，原來係唔知幾多個 cm 係嘛？唔知一點幾個 cm 或者兩個 cm 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將呢個數字寫喺封信度。 哦， 我寄翻去。咁我使乜寄條繩翻去啫？ 係喎， 即係寄條繩翻去，真係好好蠢啫，係咪咁講啊？嚇， 係喎。 但我記得佢嗰陣時好似係寄條繩翻去嘅，真係唔知點解。咁仲有喎，寄條繩翻去咧，嗰條繩咧可能會冷縮熱漲嘅喎， 係咯， 濕度又會唔同喎，翻到去可能會有少少變嘅喎， 或者 係。咁呢個就 analog 嘅唔好處啦。 嗯。 但係 digital 都有個唔好處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寫嘅時寫得手快快嚇，譬如嗰個一字人哋當咗個七字啊，啊或者個九字又唔知睇唔清楚啊，咁諸如此類咧，咁。digital 最大的問題就是讀錯字嘛，因為 你的數字一錯了的時期你就全部錯曬噶嘛。但係 analog 反而不是喎，你頭先我頭先咁講啊，你話冷縮熱漲啊，或者濕度不同啊，佢都會錯，但係佢錯得嚟可能錯少少，會唔會太離譜？但係你 digital 如果你讀錯一個數字就可能完全錯得很交關嘅喎。咁但係個問題當然，所以我哋而家所有嗰啲電腦都是 digital 噶啦，即係數碼噶啦。咁所以佢咧就要有一個叫做correction 嘅 protocol。即係話佢有好多方法咧，係嚟去計究竟呢一組數字咧，其實有冇 send 錯嘅？ 好似身份證咁。 係啦，佢有嗰啲咩 check digit 啊，我哋叫做 check digit， 就即係話一個驗證嘅碼。下面咧用一個叫 parity 嘅概念啊，嚇有一個好多咁嘅，而家好多方法㗎啦，即係咁嚟去驗證，即係話如果佢嗰組數字入面出現咗問題咧，佢後面嗰個數字一定唔啱嘅，唔 match 嘅，諸如此類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呢個咧就叫 digital 嘅概念啦。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算盤係幾有趣嘅嘅算盤咧，即係你知啦，由一粒就代表一，一個粒就代表五啊嘛，係嘛？大家可能都玩過啦，不過你太年輕可能真係未玩過。但係其實咧，中國人發明算盤呢個梗係好精彩啦。其實佢有 analog 亦都有 digital， 我覺得佢似 digital 多啲。但係即係以前嚟講咧，嗰個計算咧就真係。analog 嘅，即係真正最先人類曾經做過一啲嘅計數機咧，其實都係 analog， 即係譬如佢喐到咁上下，就轉咗五下，佢自然嗰度就轉一下，咁咪即係逢五進一咯，啊或者係轉十下，佢呢度進一下，咁於是你加加埋埋咧，於是佢就計到個數出嚟咁樣樣啊，咁但後嚟咧就唔係啦，就用即係 digital 嘅方式啦咁樣樣。嗱呢樣嘢都好有趣嘅，因為我介紹過咧，其實係講電腦啊機械人嚟講咧，喺科幻入面最出名的一個就阿西莫夫啊。阿西莫夫是92年過世的，即是過了身都成這個23年、但是呢他當時是40年代上世紀40年代的時期就創立的機械人故事呢，但他後來都寫很多關於電腦的故事呢，他都用什麼呢？他用個 AC 字尾的 AC,、 他 AC 字尾，其實個 AC 呢，他一開頭叫 Minivan、迷你啦 Mini 啦、後來呢叫 Multivan，multi 即係話佢能夠好多功能嘅。後嚟佢最後嗰個最勁嘅叫 Univac，Uni 咧即係 universal 啦，啊即係話萬用嘅咁樣樣。咁佢全部都用 AC 字尾嘅，好有趣嘅。因為當其時阿西莫夫咧，其實佢應該知道，即係話人類可能嗰陣時都啱啱發明嘅電腦咯。因為電腦我都講過啦嘛，係人類係為咗製造原子彈。嚟發明啊嘛！1945年曼哈頓計劃嗰陣時，即係先至發明呢個電腦嚟去進行大量嘅啲演算啊嘛，嚇嗰啲運算啊嘛。咁所以嗰度第一個叫 ENIAC 喎，真係喎，啊 ENIAC 啊，你上網一查就知噶啦 ，ENIAC ENIAC 係嘛？咁當然後嚟仲搞笑啦，所以科學家好多時都有好多啲咁嘅幽默感嘅。後嚟佢哋又整咗一個電腦咧，我諗係特登嘅佢哋，佢就將佢砌出嚟，全部你知咧，嗰啲係縮寫嚟噶嘛。即係 ENIAC 其實每個字母都代表一個字噶嘛，咁點解？咁於是咧佢就 MANIAC，MAN 即係咩啊 ？MA 即係電腦咯。Maniac 啊嘛 ，Maniac 咪癲佬咯嚇，咁啲人話：哇，你真係搞嘢！我上次都講過啦，克拉克入面啊嗰個2001太空漫遊啊，嗰個太空船上面嗰個電腦咪叫 HAL HAL 嘅，咁啊就係優咗 IBM 一脈嘅係嘛？因為即係 HAL 就啱啱係 IBM。前一個字母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科學家有時都好有幽默感嘅。嗱，咁但係我想講翻阿西莫夫佢入面個電腦全部都係咩 wave 咩 wave 嘅。其實有意思啊，佢嗰個最尾嗰個 AC 嗰兩個字其實就代表 analog computer。其實佢係玩嘢嘅，講真，我覺得阿西莫夫，正如佢話嗰啲機械人咧嗰個腦咧一定係靜止腦，因為嗰陣時最先進嘅咧就係電子，即係其實50年代嘅時期啦。咁當時即係電子嘅科技咧，就發展得好緊要啊嘛。咁但係佢就專登反其道而行，係嘛？佢就唔愛電子，佢就反電子。咁所以同樣道理咧，嗰陣時啲電腦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最勁嘅就係 digital computer。其實我哋所謂嘅 computer 就係 digital computer 啊嘛。咁於是佢就專係玩嘢， 係嘛？佢話反其道而行，佢就話未來最勁嘅電腦咧，就唔係 digital， 係 analog 嚇嗱。咁呢、這個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其實你寫科幻小説有啲創意嘅，你專登玩嘢，即係你要包拗頸咁解啫。其實即係包拗頸係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都唔知嘅。而家嚟講，啲人都有啲話，我哋嗰啲電腦咧，可能係機器同生物嘅結合啊嘛。哇！你有冇聽過啊？生物電腦啊，而家嗰啲最勁嗰啲生物電腦啊，咁生物電腦入面其實會唔會其實都係有呢個 analog 嘅成分咧？咁好啦，咁但係我哋扯遠咗，我哋講翻咧，其實嗱，我有介紹過。頭先講電腦1945年啦，但係其實機械人係仲早嘅，即係喺構思上啦，係嘛？就係等我睇翻先嚇，應該係1920年啊，1920年捷克劇作家嘛 ，R U R 咧就發明咗 robot 呢個字，所以 robot 呢個字咧奇怪地咧係早過 computer 呢個字嘅。 係喎， 當然其實 computer 呢個字咧亦都好早有，但係 computer 原來以前就唔係講機器。 咦？咁講咩啊？ 就講人咯。 講人？ 咦？而家多數女仔嚟嘅添。 是 以前那些人是因为他进行大规模的计算的时期呢、 哦、那些人 就会请人来做计算嘛、 哦、 那些就要 compute 的、 哦、 那些人就叫做 computer、 哦、 所以以前 computer 是个岗位来的、 哦、 但通常他就说、啊、女仔就比较细心一点没那么容易犯错这样是是人工又便宜一点所以那时候很多这些就叫 computer、 哦 不過後嚟啦，有咗真真正正1945年之後有咗呢、這個我哋而家電子嘅電腦啦，叫做 electronic computer 之後咧，咁呢個名字就變咗而家大家都所知嘅電腦就係機器， 哦、 就唔多係人咁解啦。好啦，咁但係我亦都講過啦，即係喺40年代或者50年代初嘅時期，就阿西莫夫嗰、那個即係機械人啦、三定律啦，係嘛？哇，咁啊令到風魔全世界啦，係嘛？咁樣咧。但其實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咧，就喺科幻界入面咧，係真係好多唔同嘅構思。記唔記得我即係上個禮拜再上咧，又介紹過另一個字叫 Android 咧。咁 Android 呢個字咧就本來係好冷門嘅，係我哋呢啲咁嘅科幻發燒呢啲咁嘅傻佬先識嘅嚇。咁但係咧就而家係人都識啦。啊，就因為韓國三星電子公司咧喺佢嗰個所謂銀河系列手機。Galaxy 入面咧，佢就即係用咗呢個 Android 呢個軟件，當然唔係淨係喺度啦嚇。 係， 你話係咪咩 Google 㗎？係嘛 ？Google 嘅。咁但係、 Google. 但係反而為人所熟悉都係 Galaxy 啦嚇，即係因為 Galaxy 手機就用咗 Android。咁而個個都 Android， 因為佢仲做一個公仔嚟代表，咁啊之後當然就違背咗佢原先個構思啦。Android 意思就係一個咧喺外表上完全同一般人分唔出嘅，好似真人一樣嘅電腦，就叫唔係 ，sorry， 機械人就叫做 Android。但其實咧，仲有一種嘅，其實但係而家唔係好流行嘅。其實科幻小説咧，早期50、60年代咧，仲有一個名字就叫 humanoid。咁 humanoid 咧，其實就顧名思義啦，又係似人啦嚇 human， 不過後面加個 oid 啊嘛。咁 humanoid 咧，其實我即刻諗到嘅咧，大家可能都仲有啲記憶㗎，因為都好似舊年前年先上映啊，就一套大片，荷里活大片，就係《雲圖》啦。 雲圖 啊，入面仲有我哋中國嘅女演員。 周迅啊， 系啦，周迅啊，咁嗰一幕佢又講未來唔知100年後咁上下啦，即係佢今啦嚇，就喺呢個咩新首爾啊嘛，記唔記得喺即係未來嘅韓國啊，嗰個叫新首爾。咁但係咧，哇，講嗰個未來嘅世界咧，當然好似好先進啦，但係竟然咧就有一班咧完全好似奴隸咁樣嘅，嚇，即係當然佢全部都係女性㗎啦，係嘛，就服侍啲咁樣嘅有錢人啊咁樣樣啊。